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啊，天津举行过首届青年小品大赛。当时呢，担任天津演唱杂志社相声栏目编辑的高玉琮跟侯宝林都是评委。于是啊，这组委会就请这个高玉琮帮忙上北京呢接侯宝林。开着车回来，在这个路上啊可就出事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接着说出什么事了。北京到天津这路上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轿车让警察给拦下来了，交警。高玉琮呢就下车了，问怎么回事啊，警察同志。警察说了，您这个车呀超速，罚款5块钱。这时候呢，侯宝林也下车了。嘿，这警察一眼认出了侯宝林。呀，是您呐，侯先生，您到我们天津一定有特急的事儿，这车呀开得有点快，算了，不罚您钱了。这侯宝林说了，天津人呐就是讲义气，连警察都这样。说完了呢，自个儿掏出5块钱，跟警察说了，同志，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因为是我，您就不罚我钱了。那好了，赶明儿个我可抢银行去了啊。这警察听了哈哈大笑，当然了也收了这个罚款。讲完了这个侯宝林交罚款的故事，咱们接着来听听佳佳聊侯宝林和京剧的故事。 有一年，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在北京演出之后，有人啊在全聚德设宴为周先生回上海饯行。应邀作陪的呢有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侯宝林、郭启儒，还有梅兰芳的秘书许继传。这一行人按现在的说法，那都是大腕儿。全聚德的工作人员都特兴奋，招待的殷勤周到。 嘿，这么多人聚一块儿，一定特别热闹。 没错，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就开始喝茶聊天了，谈的呢也都是跟京剧有关的事儿。侯宝林自告奋勇啊，说：“今儿和诸位前辈见面，机会实在难得，我想唱段京剧助兴，这才真是班门弄斧。”于是大家掌声鼓励，表示欢迎。 还带着乐器来的？ 乐器倒没有，是郭启儒啊用嘴伴奏的。侯宝林先唱了4句四进士宋世杰的唱段，是地地道道的棋派。在座的周信芳翘起大拇指说：“您把我这特点都唱出来了。”侯宝林又改唱旦角，唱了4句锁麟囊，确实程派韵味，又是一个满堂彩儿。这时候包间外面也传来了掌声。 嘿，这要是听个现场，那可真是爽透了。 嘿，侯宝林说了，在各位老师面前太放肆了，逗个乐吧，就再唱一段。这回学的是马连良，唱的是借东风，尤其是望江北三字提上去，连马连良也说了不起，大家都掌声鼓励，高兴极了。 这侯大师可真是不一般啊。 这可哪儿到哪儿啊，接着听我说哈。这时候梅兰芳慢条斯理的说了，说听说您唱京剧唱得好，开始是学我的，今儿个能不能见识一下啊。侯宝林就说，那就试着唱段南梆子吧。最后唱了几句霸王别姬，连许继传也说，今儿个真是开了眼界了，学得太像了。 这本人都在场，这侯宝林竟然还是学谁像谁，真是不简单。 嗯，这时候全聚德老板也进来了，说别的屋里的客人连饭也顾不得吃了，谢谢各位光临，让我们听到了这么精彩的唱段。在座的一位叫钟灵的人点破了实情，说你要感谢侯宝林先生，这几段啊都是他唱的。 也正是因为有着很深的戏曲功底，这侯宝林啊才能把许多戏曲舞台上发生的事儿融入到相声里边。下边啊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这段武松打虎。 唱戏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啊， 哪样也得有功夫，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哎， 嗯， 现在你看戏 啊， 台上很少出事故。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对，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嗯， 那就坏了。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这怎么样 也能把词儿忘了。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也能出事故。他把自己忘了， 他紧张了，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是啊， 对， 精神高度集中 啊。 武松打虎， 这是武戏， 精神高度集中了 啊，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是啊， 那老虎他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是吧？ 钻形。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怎么样？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啊， 武松这个活不多。 哦， 这老虎可够累的。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哎，你像这月份 就够呛， 都钻里头去 啊， 满头大汗， 真是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喂，都热晕了。 就是啊， 瞧瞧，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哦，还要吊场。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是啊， 上阴轮。 哎，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他得露一面啊。 溜达出来了，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两个人来。 是吗？ 就比这个好多了。 哦，合理一些。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哎， 嗯，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啊，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嗯，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哎，这是过场式。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景阳岗碰见老虎。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嗯， 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他要吃他们。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哦，站起来。 两个人开打。 哎， 过来过去，长幺二三，打 是 一腿踢翻了， 嗯，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 哦、 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哎，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猎户们上来， 嗯，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这戏就算完了。 这场戏就完了， 老虎的也就完了。 现在演呢、 啊、 比那阵简单了。 现在怎么演？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哦，不往起站。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起来。 这倒也是。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它不能夸大，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哎，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啊，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是啊，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哎，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就 反正那爱怎么打怎么打， 你看不出劲儿来。 就是嘛。 哎，那会儿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别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这事也是奇遇。 嗯，这武松啊， 啊， 这武生是够棒的， 演得很好。 演虎形的这个呀， 怎么样呢？ 那天喝醉了，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也喝多了， 今儿还够劲儿， 好嘛，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是啊， 嗯， 这人也够馋的。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我早点去， 别耽误事。 这还不错，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啊，他呢？ 他就扮上了， 就钻了虎形了。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是啊，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你看这，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反正我扮上了，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这话也对，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了然 一个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他想的挺好啊。 嗯，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这盹儿够多长？ 哎，谁虎形？ 虎形？ 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呵，瞅见了。 哎，别睡了。 啊， 上了打虎了。上去了。 哎呦，上去了。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的密梯子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哎呦，麻烦了， 到台上就糊涂了。 是啊，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好嘛，这老虎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啊，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是啊，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嗯，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怎么？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怎么不俗呢？ 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哎， 站着来的。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怎么了？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武松这么一瞧他 啊，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那是 啊。那就打吧， 打吧。 过来，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是 幺二三这么一打，他这么一脚 给踢翻了。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啊，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怎么样？ 没转过身来，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也没翻跟头。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就是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其实 这没演好啊。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不大好， 这老虎不大给劲， 这老虎没劲儿啊。 本来是嘛，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晃晃悠悠的老虎。 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啊，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真是，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怎么样？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他瞧这武松， 好， 台底哇一个场笑， 那还不乐了？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啊，心说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啊！啊， 怎么这？ 什么意思了？ 往那边一瞧，坏了！ 怎么了？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老虎又起来了！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就是啊！ 台戏的看戏的，他也琢磨 啊， 这怎么回事？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没打死呢，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啊， 不是没打死， 怎么样，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没听说过 啊。不对呀、 啊，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是啊， 书上是三拳两脚讲猛虎打死啊， 给他捆上抬走。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但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啊， 就给搭走了吗？ 哎，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是，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那也不行啊！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还得打呀、啊！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两下， 这回这才算完。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啊，多打了一回， 瞧我挣钱挣得多， 嘿嘿，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是啊， 让我多打一回， 瞧瞧。 下来我就跟他说， 嘿， 我找后台老板， 是 这戏怎么演的？ 嘿，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就是 打，别， 又怎么了？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他怎么又起来了？ 哇，更乐了， 这个老虎。哎，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啊、今儿咱们俩抱圆了、啊、来 点打 打了，咱们今儿个 瞧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好嘛，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那还不生气？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啊， 这武松他生气呀、 啊、气坏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老虎怎么样， 他这才明白。 哦，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他不死了吗？ 没打就死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收听快乐合家欢，笑星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有一回啊，侯宝林和一位同事出差，俩人住一屋，夏天啊，这个屋里有蚊子，那同事打了半天也没打着几个。侯宝林说了，你这打的方法不对，看我的，拿这个毛巾一按打死一只，一看房顶上还有，又拿一条湿的毛巾往房顶上一扔，把蚊子给打下来了，一脚踩死了。这么打蚊子够功法，这八成练过。说了这个小故事，咱们再来听佳佳说侯宝林和大罐儿的故事。 这事儿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表演相声中的腿子活是需要化妆。侯宝林演出的时候呢，化妆很简单，就将那身上穿的灰布大褂当成了蟒袍，头上呢戴个方巾，四棱盔是香烟的烟盒糊成的。 你还真别说，人家这可是废物利用。 有一次侯宝林对助演的演员说了，注意点啊，别把我那大褂给撕了，我这件大褂啊是宝贝，上台是行头，睡觉是被单，赶上哪天没饭吃了，就到当铺里当五毛钱喝口棒子面粥，如果撕了口子再拿到当铺去，就得两扔喽。 两扔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当铺里说的话，就是啊，在当铺里当主扔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又给当主给扔回来，意思啊就是一字儿也不值。当时侯宝林一说完这话，就把其他演员全都给逗乐了。 您看侯宝林呢就是这么聪明，随便说点什么就能抖个包袱，那他要是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处处较真儿，又会是什么样呢？一块儿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抬杠》。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怎么着？你干什么？ 相声？ 相声？ 啊，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啊，怎么吃？ 啊， 一边打卤一边炸酱。 好啊，好啊， 怎么样？ 给我来两碗。 啊， 两碗， 来两碗。 啊， 相声啊不论碗， 哦，论斤。 哎，也不论斤呢。 啊。 相声是论段， 论段。 哎，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哦，你这买鱼来了？ 你不说论段吗？ 相声它不是吃的， 干嘛的？ 是听的呀， 听的。 啊， 怎么听？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啊， 拿耳朵听啊， 拿耳朵听。 嗯， 那行啊，听你一回。 你呀、啊，你把手拿下来吧。 啊。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你不是听吗？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随便听就行。 哎，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给 预备什么了？ 这位所跟吃干上了。听完了吧？ 啊， 不给您什么吃， 那干嘛听？ 哎，还得跟您要钱， 跟我要钱？ 哎， 啊、那行，要多少？ 这倒是随便 啊， 有您多给呀、啊，没有您少给。 来，三块行不行？ 行啊， 啊， 嗯，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一百 啊， 那好， 一百块啊， 哎， 一百块交给你啊， 哎， 找个保人呢， 找 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多少钱息去？ 你这放账来 了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哎，当然有好处啊， 嗯，有好处 啊，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各自不咬，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什么好处？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那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哎， 没米呀、啊、 那你笨去呀、啊？ 嗯，这叫什么好处？ 就这么说吧。 嗯，怎么说？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什么味儿？ 这位是没吃呢。 我本来我没吃嘛。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你呀、啊，别圆圆。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圆，就听你的。 那你听我说呀。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这么说吧， 啊， 你心里有点不痛快。 我怎么不痛快？ 这有点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就有点别扭。 我跟谁别扭呢？ 你跟我别扭。 跟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就这么说吧， 啊， 你呀、啊、短人100块钱。 什么？ 你短人家100块钱？ 你给借的？ 说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这没这么当的事。 那你说他干嘛？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他没人跟你要， 要我也得给呀、啊。 好嘛，你呀、 啊，啊， 短100块钱， 啊，短。 你给不了人家，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慢慢来呀、 啊。啊、 嗯，你短100块钱呢，啊、你给不了人家。 啊，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嗯，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哦，你就替我还了。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那怎么个好处呢？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嗯，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嗯， 这么一喜欢， 哦，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对了吧？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哎， 应得今儿给人家， 哎，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是啊，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对，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哎，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对了呀， 我回家他还要。 那你再还人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抬杠》。侯宝林从小啊没念过什么书，可是他却被称为没有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次啊，一家饭馆让侯宝林给提个字，他提了仨字儿：不起眼儿。哎，这是一语双关，一来呢是说这个饭馆啊地方不起眼儿，二来呢是饭馆的菜有特色，让人抬不起眼。好了。关于侯宝林的故事，今儿就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要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